稍事休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刘笑张帆为您带来的健康乐园 87.6。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吹的红樱外套